係劉慧卿啊，你有嘢就大家分開講。我係劉慧卿啊，你有嘢就大家分開講。 其實衰嘅嘢咧，係可以衰多好多好多好多嘅。更加2003年係為咩事啊？就係講基本法23条啊嘛。如果我哋走曬啊，基本法23条可以立10次都得啦。 我係劉慧卿啊，你有嘢就大家分開講。 今日已經逃窮避疫，冇得再翻轉頭啦。一次、兩次、3次都係原地踏步。我哋俾個平台，俾自己講嘢，俾個平台，俾我哋支持者講嘢，俾個平台，俾支持我哋嘅寫字界講嘢。我哋喺呢一個競爭裏面，我哋要贏對手，係公開、公平、公正嘅。佢哋係冇得再翻轉頭講嘅，係咪？ 我係劉慧卿啊，你有嘢就大家分開講。 以前咧有一隻公雞啊，朝朝佢叫親咧就太陽就升起上嚟。有一日佢鬥氣啊嘛，我唔叫，睇你個太陽升唔升先得。從來香港嘅重要議案23条被阻擋，係因為50万人上街。最荒謬嘅嘢喺立法會都通得過，迪士尼割地賠款通唔通得過啊？今日個東亞運動會通唔通得過啊？得100几人去啊！東亞運動會係。立法會阻擋咗乜嘢啊？從來最惡劣嘅情況就係臨立會嗰2年，所有民主派退出曬，咁又點樣啊？呢、這個世界咧，好容易自我感覺良好嘅，好似嗰只公雞一樣。 我係劉慧卿啊，你有嘢就大家分開講。 08爭取普選失敗，12爭取普選失敗，泛民議員啊要負上政治責任嘅。最容易的一樣嘢咧，就已經係5區總辭噶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政府一提出一個原地踏步嘅方案咧，就應該23个總辭嘅。但係我照佢哋嗰年數計啦，5个人辭4个月都要1000万嘅，23个人辭2年几，應該唔翻去嘅。其實係咁啊，起碼要2亿嘅。咁另外，如果有泛民議員佢想係自焚嘅話咧，我都係贊成嘅。 我係劉慧卿啊！你有嘢就大家分開講。 共產黨曾蔭權嘅力量係在於咩啊？在於香港有30-40% 嘅人唔敢講自己嘅嘢，敢講都唔敢去禁制令呢樣嘢發生。我哋由10月開始講5區公投，10月開始話，如果你一唔聽民意，我哋就會辭職。你諗諗，你諗一諗，6个月最少，呢6个月就係我哋。令到群眾覺醒，動員群眾嘅大好時機係咪？ 我係劉慧卿啊！我係劉慧卿啊！我係劉慧卿啊！你有嘢就大家分開講。 泛民嗰23席只係能夠做一件事，就係否決政改方案。政改方案最壞嘅情況係點啊？就係原地踏步咯。你否決又係原地踏步，否決就原地踏步，有咩用啊？嗰啲議席要嚟？泛民如果深入和席位，最惡劣就原地踏步啫嘛。基本上呢個有贏冇輸嘅問題。 我係劉慧卿啊，你有嘢就大家分開講。